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朝代表奥尤恩·塞坎·登德布诺罗夫和代表机构成员6月5号在黄海北到沙里院市正方合作农场进行了支援劳动。他们向农场捐赠了支援物资。